仲諗緊買咩酒去朋友 party？ 拍拖紀念帶咩酒？家庭聚會又用咩酒呢？不如今次試下第二啲選擇。Gaffino 東歐葡萄酒專門店提供另類價廉物美嘅選擇，而家仲獨家代理多款日本葡萄酒。透過 Gaffino 網上商店輸入指定優惠號碼 Regacy 會員八折優惠。選擇一支屬於你嘅葡萄酒。 好，咁啊， 第三節先捉走 啊，係捉第三節捉走。 因為第三節咧係唔保住嘅。 你聽緊嘅係 www.m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我是朱大調。 Dion Warwick 的 What the World Need is Love 咁啊，翻嚟解釋下咧，點解會揀下啲舊好都幾舊嘅英文歌啦？ 終於解釋啦！ 其實咧冇乜特別嘢嘅，即係都係嗰句啦，就嚟到今年嘅六四啦，同六四都有關嘅，就係、是。今年嘅六四咧，其實咧，我覺得咧個焦點就喺個世代嗰度啦。二十六年，咁今年我諗啊，其中一樣嘢大家都比較會有印象嘅就係、是、今年係二十六年以嚟咧第一次冇咗學聯嘅參與。咁然之後咧就雖然有各自幾間大學咧都有即係會。 自發就去翻維園嘅燭光晚會啦。咁啊，但係咧就港大就已經係即係宣布咧，就係唔會即係用港大嘅名義係會參加、這個、 港大學生會， 係港大學生會嘅名義咧就參加呢個六四嘅燭光晚會啦。佢哋有自己嘅悼念嘅方法等等啦。咁呢啲嘢咧，我諗都係今年嘅六四咧，就係、是、一啲即係大家會比較注意嘅話題嚟嘅。咁同我揀嘅歌有咩關係咧？就係、是。我覺得今年啊呢個幾特別嘅一樣嘢，就係即係我哋要無論係我哋持乜嘢嘅意見去睇呢一班年青人，咁但係好明顯咧就係、是、的而且確咧係有啲叫做即係世代又唔好叫之爭啦，一啲世代嘅唔同嘅睇法，或者簡單嚟講就叫做代溝。咁每一原來咧真係有代溝嘅。OK， 咁我又咁再翻嚟講，點解我會揀啲歌咧？就係、是、其實我又覺得，其實即係想同啲年青人講咧，我哋都年青過嘅。咁我哋年青嘅時候咧，其實就即係年青人好多時喺喺佢哋嘅眼中咧啊，即係佢哋嘅老一輩嘅人咧，就通常都係落伍啊，或者唔夠型啊，唔夠 in 啊。OK， 我哋年青嘅時候咧，睇我哋上一輩咧，可能都會有呢啲感覺。但係咧，我諗咧就我作為一位過來人，曾經年青過咧，就好多嘢其實咧，我哋都會未必一定係會自己去經歷過嘅。但係咧，我哋會翻轉頭咧，去細微嗰種歷史啊 ，OK， 咁喺音樂其實係其中一樣啦，就係、是、譬如話今日播嘅好多歌，譬如特別係譬如話 B B King 嘅歌，我都未必嚴格上嚟講都未必係我嘅世代 ，OK， 或者甚至係 Beatles 啊，甚至係 Rolling Stones 啊，咁啊呢啲嘅。但係當我即係、就是、年青嘅時候咧，十零歲我開始接觸多好多音樂嘅時候咧。我會翻轉頭去聽翻一啲六十年代嘅音樂啊，甚至電影我會睇翻一啲六十年代啊，甚至五十年代嘅電影啊。咁然之後咧，我就會諗下究竟唔同嘅文化係點樣去走到去即係現在嘅。咁我覺得呢一種咁嘅態度，我好想同一啲年青人去分享啦、啊。就係即係其實我成日都講嘅就係、是。歷史係好重要 ，OK？ 歷史其中一樣嘢好重要就係話，如果你清楚每一樣嘢點樣走嚟嘅時候咧，你會去作出一啲即係反省啊等等啊。咁而呢一個咧係，但係你睇翻中國人嘅歷史咧，最慘嘅一樣嘢就係乜嘢咧？就係、是、中國人用翻一個個體，我哋從一個個體去睇，就係好多人都唔去。面對個歷史，或者係去諗一諗究竟啲事情究竟點樣去走嚟，而因為咁樣咧，我哋好多時都係即係不存在一種反省，而不存在呢種反省嘅時候咧，我哋就發覺咧，我哋讀中國歷史咧，其實係真係容易過呢個讀歐洲嘅歷史啊，讀英國嘅歷史啊，讀美國嘅歷史咧，係容易好多。點解咧？因為中國嘅歷史咧係重複又重複咁樣發生嘅，咁所以講咁耐咧，就所以我揀翻啲舊嘅歌咧，就係話俾你聽咧，其實有好多歌咧，今日播嘅呢三隻歌裏面咧，我諗有一到兩隻咧，都未必真係係屬於我嘅年代嘅。OK， 咁但係點解我仍然都會比較，即係我會熟呢啲音樂咧，其實就係我哋會去睇翻一啲即係。唔係發生喺我自己年代嘅一啲事嘅、即係再簡單講嘅就係、是、喂，即係第二次世界大戰嘅唔係發生我呢、這個我嘅年代啦，或者就係香港嘅3年零8個月都唔喺我呢個年代啦。咁、但係有陣時即係我哋以前我哋細個嘅時候都會聽一下啲曾經經歷過呢一段歷史嘅，甚至譬如話翻去北上嘅年代咧，我喺90年代咧，我大部分時間好多有好幾年我譬如話我好多時候住喺上海咧，我都好鍾意同上海一啲老人家傾偈。咁嗰陣時即係90年代你仲可以搵多啲老人家咧，佢係經歷過國民黨嘅中華民國嘅年代啊， 見證過那個十里洋場的上海風花雪月的上海，那他很多時候都會分享這些經驗。但如果我抱持著一種跟現在今時今日香港的年輕人那種態度的話，其實我是錯過了很多精彩的故事，或者和一些很應該要知道的歷史，同埋我會然之後我就會 miss 咗好多機會去明白究竟好多事情點解會走到今時今日。咁所以我都係話翻轉頭就係話，我唔敢去，我唔覺得我好有資格去強烈去譴責今時今日啊，譬如特別香港大學呢班。即係學生會呢一班人，譬如好似佢嘅會長馮敬恩，我同佢傾過偈。咁但係我好想同佢分享嘅就係話，其實用任何嘅方法悼念咧，這個冇乜所謂。你去唔去維園，其實我都覺得冇乜問題。但係你要問清楚自己，你今時今日，其實你抱住一種乜嘢嘅態度去睇六四呢件事咧？其實悼念兩個字係唔重要嘅，你悼唔悼念都唔重要嘅。咁所以咧，我諗我哋今日咧嘥少少時間咧，即係講下呢個話題啦。咁但係嗱，翻嚟咧，其實咧都要講下咧，就我又另外仲有一個活動又想講下啦。咁呢個活動可能同北上冇乜關係，咁但係咧同今時今日香港嘅普選咧，我覺得都可以盡點綿力搞少少嘢啦嚇。咁但係即係。呢、這個其實同足球係好有關嘅，咁啊，因為呢個禮拜咧就國際足協就再選咗會長，會長就繼續係呢個伯禮達，咁啊第五任連任，咁啊無論你係咪足球嘅球迷，都應該有略睇過呢段新聞，就係呢個美國嘅 FBI 咧就已經拉咗好多人，咁啊涉及好多貪污腐敗嘅事件，但係更加諷刺嘅咧就係咧喺星期五嘅選舉裏邊咧。伯禮達繼續連任嘅，咁啊其實咧喺佢已經在任咗16年，繼續再加多4年，咁總共咧佢咧係做咗20年嘅國際足協嘅會長，而喺呢20年裏面咧，其實係發生好多好多貪污腐敗、不透明同埋一個即係一個封閉嘅制度之下咧，去運作成個足球呢個運動喺呢個世界上。咁啊，我做咗一樣嘢啦，就係、是、做咗一封聯署嘅信嘅。咁啊，其實可能有多人都喺個 Facebook 度都見到我 post 咗出嚟。咁嗰封信咧，其實咧就叫做不要真賄選 FIFA 咁樣嘅。咁咧就星期五嚟緊嘅6月5號星期五，即係六四之後嘅日咧，咁我哋就下午3點鐘咧，我哋就會帶埋一封咧，即係聯署嘅信，咁我哋就會上去香港足總嘅。點解要做呢一樣嘢咧？我有啲朋友，我記得有一個回應咧，喺足球頻道嘅 Facebook 咧，就有一個回應係咁講嘅。咁啊，有位人聽佢就話：我哋自己香港普選都未撚搞掂啊，大佬！咁樣回應我，咁喺度精彩。嗱，呢種咧就係今時今日咧，香港個社會睇每件事咧都係會係咁睇。即係佢話咩咧？佢話：喂，李傑斯係咪即係冇嘢揾嚟搞啊？嗰、那個係喺瑞士嘅國際足總，嗰樣嘢叫足球，係一種娛樂嘅運動。你喺度咧搞啲咁嘅嘢，搞嚟做乜嘢啊？咁佢就係我哋香港嘅普選都未能搞掂。咁我想講，你想搞咩咧？香港嘅普選？OK， 香港嘅普選你咪留翻，即係去到呢個 moment， 你咪交翻俾啲你投票咗俾佢哋嘅直選嘅議員咯。 係啊， 你咪睇下個作為一位香港嘅市民，冇咩好搞嘅其實。OK 啊，即係除咗可以說三道四之外，其實真係冇咩好搞嘅咯。咁啊，大家咪睇下到最後嗰個議決係點樣。但係我想話俾呢位朋友聽，或者聽緊呢個節目有相同諗法嘅一啲聽眾知道，就係、是、我想話俾你聽嘅就係、是、選出這個伯禮達 ，OK， 首先我哋香港嘅足球總會係有份嘅，我哋有位代表人咧係去投咗呢一票嘅，這個人咧叫做霍振廷 ，OK， 佢係香港足球會嘅會長 ，OK， 咁然之後咧，其實 之前有一啲報紙嘅報道咧，佢亦都做過一啲回應，佢同阿梁孔德嚇、啊、今時今日嘅足球總會主席都做過啲回應。咁佢個回應，人哋問佢究竟點你點解會投票俾白禮達咧？佢就話跟大隊咯。嗱、啊、咁所以咧，即係我就想盡點綿力嘅啫，係帶起大家啲關注，就係、是、再講一次俾大家聽。其實呢、這個其實一個好好嘅 example 嚟㗎，即係白禮達今次嘅當選，就係話俾你聽咩？如果你冇普選嘅時候，喺一個選舉委員會入面 ，OK， 啲票係操控到嘅、嗯。簡單嚟講，同埋就係喺呢個操控嘅過程裏面咧，係有好龐大嘅利益輸送嘅。翻翻到我哋香港，如果我哋繼續係用呢個1200人去選個特首， 嗯， 又或者稍後通過咗今次呢個普選嘅方案，有一個委員會去做呢、這個候選人嘅把關，呢1200人 ，OK， 佢哋係一定係會被操控，而唔係班建制派或者香港政府或者中國政府講。是冇操控嘅 ，OK？ 無論你最後乜嘢二加 N 啊、出閘啊等等啊，點都好啦，做所有呢啲嘢全部都係裝飾嚟嘅啫。到最後其實都係話俾你聽，喺一個小圈子入面係充斥着利益輸送、貪污腐敗 ，OK？ 要控制嘅人一定控制到。咁所以呢，我就做咗一封聯署信出嚟，咁大家有興趣入去睇下啦。我係希望，即係當然啦。我唔覺得香港足總會回應我，但係我都會繼續去做呢樣嘢啦。咁、嗯、即係我希望即係去引起大家嘅關注，少少嘅關注都好。即係話，喂，你香港人、香港球迷嘅一個足總 ，OK？ 究竟你係咪代表香港球迷嘅咧 ？OK？、嗯、然之後你跟大隊，點解你揸住一個神聖嘅一個投票權，你竟然用一種咁嘅態度去處理你自己嗰一票，你覺唔覺得係好兒戲咧？你有冇諮詢過香港嘅足球嘅業界咧？你有冇諮詢過香港嘅球迷咧 ？OK， 仲有就係、是、你喺投完呢一票之後，其實你有冇呢、這個白禮達嘅利益輸送嘅咧？你究竟有冇收受過任何嘅嘢嘅咧？喂，呢啲嘢其實你應該要同翻即係香港嘅球迷。交代嘅，啊，同埋就係話，即係呢個係咪一個即係道德上係咪一個應該嘅做法咧？咁所以咧，我先即係會做呢一個活動啦。咁呼籲下大家啦，就係、是、希望你哋又支持下啦，係球迷又好，或者你覺得呢件事真係不知所謂嘅話，希望幫手做一個聯署啦。咁然之後咧，星期五咧，我哋唔會好多人嘅。咁我諗就即係我哋就會喺星期五嘅晏晝三點鐘，咁我哋咧就會上翻去呢個香港足總，咁我哋就會交低呢封聯署嘅信。到時我哋其實都嘗試睇下有冇一啲記者會嚟到啦。咁我哋都會即係將呢一封信咧，即係擺低俾傳媒啊等等啦。咁做一個咁嘅小嘅動作嚇，咁其實都係為咗即係真普選呢一樣嘢啦嚇，即係希望能夠做得幾多就幾多啦。咁、另外咧就仲有咧講埋咧就係71啦，的71其實咧就大家又會諗下 Rega 會今年有啲乜嘢搞咯。其實我哋而家開始緊咧就諗緊㗎啦。咁啊，我哋班我哋其實長年都有一個71嘅組群嘅一個 WhatsApp 度，咁就好多我哋班兄弟姊妹咧，其實而家都喺度諗緊一啲嘢搞嘅。咁啊。阿迪啊，點啊？有冇啲咩嘢比我更加清楚啊？ 今年就咁樣啦 ，OK。民陣嗰邊就因為啱啱呢個禮拜宣布咗啊嘛，咁最後就決定咗喺7月1號度就遊行啦。因為一路都講緊有傳嘅係話會唔會早啲，咁最後佢哋決定咗都係7月1號，咁所以就暫時嘅消息係7月1號下晝2:30亦。照舊會喺維園出發遊行嘅 ，OK。咁 Rega 今年亦都會係一樣㗎啦。咁就第一樣嘢啦，我頭先傑斯都講過，我哋有個長期有個群組啦，有個 WhatsApp group 喺度啦。咁亦都有成十 幾位朋友已經講咗，即係就話一定會去嘅。OK， 咁我哋繼續都係會擺翻街站，呢個係一定嘅。 OK， 街站亦都喺邊度可以講埋啦，同兩三年前過去嘅地方一樣，都係喺北海中心附近。 哦 ，OK， 街站就一定係定咗。咁你話至於喺維園嗰方面咧，我哋今年會搞咩咧？咁我哋仲商討緊， 盡快通知大家。 係啦， 係啊，等班兄弟姊妹諗下先。 係啦，咁但係 OK。 咁但係每一年都係㗎啦，就係話即係我哋都需要少，希望各位即係多多支持下，即係我哋呢個活動啦。 錢啊，唔使講咁緊，唔使講咁隱晦。 係啦 ，OK， 真係好窮啊，大佬。OK， 咁啊，每年七一都希望即係可以籌一啲籌款啦，咁就籌一啲錢可以幫助到 Regasin 個運作啦。 係啦， 大家都唔使再多解釋㗎啦。 我而家俾住你得唔得？ 嗱，你俾张最好俾张冇银码嘅支票 你 cash 唔到嘅啫，我美国银行你 cash 唔到冇用嘅，同阴司纸冇乜分别。 用美国邮政嘅名义啊，捐啲钱俾我都得噶。我接受外国势力嘅吓、 我接受。 哇，我仲要系联邦噶喎、 啊，冇问题，奥巴马俾钱我都 要。系啊 ，OK， 我仲想出个联邦人工噶。 咁、所以就大家如果希望啦，大家真係支持下七一如果見到 Regga 個網站又可以擺低少少啦，唔求多嘅我哋、即係總之真係撐下啦。 而事前啦 ，OK， 其實大家都會開翻啦，我哋用翻打賞錢個户口啦，過去都係一樣嘅 ，OK， 關於七一捐款落去嗰條數，咁啊重複一次啦，恒生銀行234337376668 ，OK。 OK， 名就系林建宇 ，OK， 系啦， 好啊， 系啦，咁啊落去呢度啦， 稍后再 post 翻喺 Regga 度啦，喺 Regga 个 Facebook 嗰度啦， 可唔可以 special request 一样嘢？ 例如咧， 我俾$100叫我呕跳街舞。 佢好似仲未超到佢數， 我 唔 差人嘅，好煩嘅。 係啊， 我驚佢扭親。 會跳，我就覺得應該跳鋼管舞嘅跳街舞。 佢成個鋼管咁啦，冇搞啦。 爆行萬出嚟就真係唔知啦，即係呢個可能下個禮拜先講，佢唔會俾人拉嘅，但佢繼續喺疫區度，差唔多變成疫區。 咩韓國沙士？係OK。咁我哋繼續啊，咁啊講下六四啦。嗱，其實咧就今年咧就如果大家有留意網上，其實都有一封信咧，就由美國一班即係喺其實唔係淨係美國嘅，以美國為首啦，有啲喺澳洲嘅，我見到有啲係啦，就做咗封聯署信嘅。咁啊，寫呢封信嘅人咧就係、一個人叫古爾。咁啊，中國人嚟㗎嚇，咁就係呢個喬治亞大學嘅 Georgia University of Georgia。咁咧佢就寫咗封信咧，呢封信咧其實都係一封聯署信，咁就都幾引起中國嘅關注。咁佢呢封信其實咧都幾好啊，就係、咧叫做抬頭叫做六四26週年海外留學生致國內同學嘅公開信 ，OK。嗱呢封信咧，其實同我哋今日講嗰個即係嗰個 focus 係差唔多嘅。咁啊嗱，譬如讀一兩段咧，佢話我哋係一群咧喺國外深造嘅80、90後，26年前嘅6月4號咧，一群喺當時同我哋現在一樣風華正茂嘅大學生，就懷住對國家嘅一片赤誠，喺北京街頭咧。倒在人民子弟兵嘅窗口下，呢一段歷史一直以嚟咧都被精心編輯同埋屏蔽，以致咧許多同年齡嘅人咧係知之甚少。咁啊，我哋身在場外，好正啊！呢句説話，咁啊能夠咧係不受限制咁樣接觸當年嘅照片、視頻同埋呢個新聞，咁啊並且咧傾聽幸存者嘅故事，咁啊更加能夠感受到四分之一世紀以后呢一场惨案喺国内外嘅余波所知越多，我哋就越感到责任重大。为咗真相 將佢講出嚟咧，揭開圍繞六四屠殺一直延續到今日嘅罪惡咧，我哋咧就寫咗呢一封信咧，致國內同學嘅公開信，好有心嘅。咁呢封信大好長嘅，咁大部分內容咧就講翻，大致上講翻咧，即係當年咧六四發生嘅時候嘅事情啦。咁咧目標，即係嗰個對口其實都係希望今時今日嘅喺內地嘅年青人或者譬如話讀學生咧可以睇到呢一封信啦。咁、嗱。最後一段我都讀埋啦，佢就執筆人咧同埋連署人咧深知呢一封信咧對自己將會帶嚟乜嘢嘅影響，咁但係咧呢個係我哋嘅責任，我哋希望國內嘅同學嚇、能夠知悉呢一段歷史，並由此出發重新去了解，自從1921年以嚟。1921年就是共產黨成立嗰一年啦。呢一啲或者種種被刻意掩埋同埋篡改嘅血腥同埋殘暴，佢話從井岡山到六四喪生嘅幾千萬無辜者，今人銘記，祖國承受嘅一波又一波苦難，值得今人反思。我哋冇權利要求你們一定要諗啲乜嘢，更冇權要求你哋要做一啲乜嘢。但我哋心中的确怀有嗰个一个梦想，就係、喺不久嘅将来，喺就係、还原返历史同埋实现公正嘅基础上，每个人都能够生活喺没有恐惧嘅世界。呢、这个就係我哋一群海外学子嘅中国梦。咁呢一封咧，呢封信好值得睇嘅。咁啊，上网大家自己可以去睇返啦。咁啊，环球时报都做咗一个回应嘅，对呢封信即係好大反应。咁环球 跟住咩？但係跟住冇咗喎，好似 环球时报嗰个冇咗啊，係啊，你都知啊，的咁啊，环球时报做咗嗰个回应呢，就好在我 cap 咗，所以呢佢冇咗我都搵得返出嚟。咁嗰封嗰个标题叫做境外势力试图煽动80后同埋90后。咁主要又咁长篇累叙啦，重击呢班即係写信嘅人别有用心啦。咁但佢主要呢其实就讲两样嘢啦。第一呢就係、佢就话佢就回应返呢就係、佢就话屏蔽嗰樣嘢，佢話呢其實屏蔽又點會阻到內地嘅年青人呢去即係知道外面嘅訊息呢，呢、這個佢真係難為佢講得出口，我真係覺得即係佢講緊呢啲人點解咁辛苦要翻牆呢，其實翻即係佢話如果佢話就算我屏蔽咗啲嘢呢，啲人都可以翻到牆嘅。咁我就想講就係咁點解你要屏蔽即係喺國內嗰啲人 即係又點樣講呢，我覺得80后、90后都系30几、30岁以上噶啦，差唔多都30岁啦，系嘛？80后系咪过30啦？系咪？30、40岁？喂，你咁易就话俾人洗脑，咁易就点样讲？佢嗰个字眼系点样话？煽动 。 你点样煽动啫？你一个人自己冇思想咁样，你话煽就煽到噶啦。我煽咗你咁耐啦，你有冇俾个普选啦？系咪咁讲啊？ 系 煽得咁耐，咁又点啫？即係佢哋啲字眼係用詞好奇怪，我覺得呢樣嘢我唔明白。 係咁㗎啦。嗱咁另外仲有呢一個比較即係主要嘅回應呢，環球時報呢就講啦，佢就話呢即係同呢班同呢寫呢封信嘅嗰班喺海外嘅學子講啦，佢就話當年天安門廣場嘅嗰批青年學生呢今日都大約50岁啦。佢話佢哋最有權利就呢件事去發言嘅群體，咁佢話呢當呢個群體仍然係活躍喺中國嘅社会嘅时候咧，而家嘅青年学生如果对当年嘅事情感兴趣咧，首先要搞清楚呢个群体如今嘅态度，即系今日嘅态度，尊重佢哋嘅集体认识，而不应该咧系即系冒失甚至狂妄地咧充当佢哋嘅代言人，即系佢讲紧王丹啊、柴玲啊嗰一代啦。嗱，咁佢点讲咧？佢话咧，佢点样解读当年嗰一代嘅北京学生呢，佢就话呢当年卷入呢件事嘅人唔少，佢哋之中呢绝大多数嘅人呢都喺风波之后投身到中国继续改革开放嘅大潮里面，成为时至今日中国各领域嘅中坚力量。 他们是中国制度路线的活跃承载者，是国家巨大成就的创造者。几十年呢，他们呢一直都是同祖国同呼吸共命运。26年来亲身经历了中国的变化，他们为中国崛起呢贡献了力量。这个呢就官方呢环球时报的一个解读。我不知道大家听紧的时候认不认同这件事。嗱，我就咁想咁讲啦，即係呢26年每一年我哋都喺度即係悼念六四，其实每一年都好沉重嘅嗰个心情。咁啊今年我諗我嘥少少时间讲下呢个就所谓叫世代之争啦，即係唔係世代嘅乜嘢呢，其实世代 嘅代 溝啦，代溝啦 ,ok, 吓，或者个思想嘅唔同。咁我嗱首先就係话即係翻嚟去到香港今时今日嘅大学生，佢哋其实我哋都要接受一样嘢，就係佢真係冇经历过嗰段8964嗰段 日子 嗰个经历。Dora 其实有冇啊，嗰阵时你喺美国。 我喺美国。 你喺美国。 十零岁啦。 十几岁。 冇讲几多岁啦。 okay, 十。 咁你都系算系嗰、就是、代人啦、 啊。但系我唔多接触囉。我就记得嗰阵时系啲新闻啊报纸闹得好紧要。 系。 同埋我哋系打唔到电话返大陆嘅。 嗯。 写信都系冇用嘅，我记得嗰阵时系。 嗰时冇 WhatsApp 嘅。WhatsApp。电话都难打嘅，屋企未有电话，我谂嗰时。唔系家家会有电话啦。 系。1989年嘅时候，如果大陆打长途电话，就喺个街度打。 即系我年纪唔大嘅，我真系年纪唔大嗰时、嗯。我去咗美国冇几耐嘅啫，其实。 嗯。 咁咧就。唐人街有好多地方， 唔系因为八九， 唔系，系一路可以有79年开始申请，我记得70几年又开始申请嘅。嗰时申请就系好似我婆婆同出咗国就申请我妈咪咁样一家出去嘅，咁我就84年出嘅、 嗯， 我84年出，我几岁我就出去噶啦。咁我所记得嘅嗰阵时 ，New York 咧系好紧要。好多大字报啊，喺、个孔子像嗰度好多大字报啊，好多好似而家你出面街嗰啲 counter 啊，叫你签署廉署，全部廉署，总之乜嘢人都叫你廉署、 嗯， 就想美国政府出声，所有嘢，跟住呢就我就记得见到好一啲新闻啊，铺天盖地咁啊，美国要撤退啊，唔系美国撤退，嗰啲所有美国人要翻嚟， 嗯， 我包机你所有美国人翻嚟， 撤侨。 撤侨 啊！特别喺北京， 特别喺北京，冚唪唥要走。跟住个消息封闭到咧，你打电话翻屋企报个平安系唔得嘅，问下佢哋点样唔得嘅。就我就记得就系嗰啲，同埋签住我都唔知自己签过几多名啦。每条街口佢叫你签咯，你签我签咗啦，再签啦、 嗯， 即系去到一个咁嘅地步、 嗯。 大字标题啊，都写血书啊，咁样好多华人，系啊，好、 啊、 多好多。好多人都嘈啦。好似我记得我哥咧就喺度闹，睇啲报纸喺度闹，即系呢啲学生嚟咁，我搞错，我哋应该去到咁样咧、 嗯。 但有啲咧，老啲嘅华侨老一辈嘅咧，嗰啲经过个文化大革命嗰啲或者个，呢、嗯、啲学生都黐线嘅，而家有得食，有得住。唔好似以前咁，你食柴皮，你仲嘈咩啫？ 已经好好啦。 争埋呢啲又唔食得嘅，毫无即系实质用处嘅，嚟做乜嘢咧？咁、样就有啲人系咁嘅谂法嘅、思想。 OK。 但通常都系后生30岁后20岁啊，10几岁嗰啲就热血啲嘅，就会签署就觉得佢唔啱啦。 嗯。啊，咁阿的咧，阿的其实你点睇今时今日呢个世代嘅分别咧？ 我踩中间啦， 你踩中间啦， 我踩中间啦，我会咁样睇嘅。第一样嘢嘅就系，究竟六四对于香港人或者香港呢段历史上，其实系咪一件好重要嘅事先 ？OK， 其实某程度上我哋再睇翻过去嘅一啲嘢嘅。其实真系好多时系因为六四前后发生嘅事，香港人慢慢有个上街嘅意识喺度。 嗯， 即系你睇翻所有大型嘅活动嘅系，撇除咗六七系我哋称之为暴动啦。OK， 当年嘅系、你见到六四嗰个系，睇翻所有嘅过去嘅片段又好咩都好，当系差唔多近呢段日子嘅时期，你会见到。有種所謂過去嘅大家共同一齊合作嗰個心啦 ，OK， 無論捐款又好啊，捐物資都好啦。第二樣嘢嘅係，你見到 事后发生咗嘅时候，大家都会走出去喺条街度，但系当时嘅系又唔似系，因为如果以当时嘅情况嚟讲，你只有六七先至曾经走咗上街咁，但系又唔似当时嘅系，我、哦、打烂晒啲嘢算数，唔系咁样。即系你会发觉嘅系，其实六四对于香港人系一个转捩点。第一就系走上街度去表达自己嘅意见。第二样嘢嘅就系话，即系头先 Dora 讲嘅系，你哋喺海外嗰边，但其实香港当时系一个乜嘢嘅地方呢，就系话其实有好多消息嘅来源发放返去外地，系由经香港呢边发返上去。 嗯， 因为香港系一个最近嘅最近当年嘅地方。而第三样嘢嘅就系话，即系如果你话讲本土或者讲所有嘅事情上，系我哋香港人调返转系真真正正第一次通过六四呢件事件去同北京嘅中共政府去作一个对抗性，呢个系好明显嘅。即系、 即系如果你话，即系如果用翻中国嘅术语咧，颠覆个国家咧， 系我 当年嘅香港咧系有呢个角色嘅，非常之即系一个重要嘅角色。 即系无论 系，所以呢个咧，其实你翻翻去咧，嗱，我哋讲几样嘢啦，即系唔每一年我哋都回顾嘅历史，咁其实大家睇书就已经知道，可以再睇多啲六四嘅历史。但我想讲咧，就系话咧，嗱，我哋从翻香港大学学生会主席冯敬恩啊，咁佢其中个解释就系咩？佢今年唔去维园，系因为佢唔认同呢个 支联会 嗰个民主建设中国嗰样嘢。我甚至同佢倾个偈，就话，即系佢话我哋雨伞之后咧，冇时间去 无暇兼顾， 去兼顾呢个建设民主中国。我哋要集中精神咧，去建设民主香港。咁我都曾经问过问题，就系你作为学生，其实你有几忙咧？你系咪忙到即系咁样咧？咁但系嗱，呢个系讲笑。但系我想讲嗱，呢个其实佢俾咗个我哋觉得几无知嘅解释出嚟嘅，一个理由出嚟嘅。OK 吓，深层次有冇其他理由啊？暫且不講啊，但係如果你從翻呢個角度去睇咧，其實係真係個好無知嘅嘢，因為點解咧？正正係佢哋呢一代咧，就係話點解你如果你唔去了解個歷史係好大鑊嘅。其實今年咧26周年嘅六四咧，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咧，去再即係去將兩代人咧係喺香港係聯埋一齊，但係好可惜而家就係成即係。我哋乜嘢都分裂咗噶嘛，嚇個社會分開藍同黃啦，跟然之後世代亦都分開咗啦，睇事情。但其實呢個我哋覺得好悲哀，因為點解？如果係心水清嘅就係話，如果你翻去你肯睇翻個歷史，其實六四走完一次，我哋翻嚟舊年嘅時間去到雨傘，其實係同樣差唔多一樣咁嘅抗爭嚟嘅，甚或你可以咁講嘅就係、是，如果你去認清六四嘅歷史，六四嗰個規模同埋嗰個層次，其實係比雨傘更加龐大啦、嗯。我俾一個角度你講啦，其實雨傘，我哋有一樣嘢係相對六四嚟講係做唔到嘅。六四當年喺北京發生嘅一個學生運動 ，OK 嗱，呢個學生運動同雨傘係一樣嘅，係、一個和平理性非暴力，跟住後尾仲講不合作運動㗎、我做好多不合作運動嘅，譬如話即係我啱啱呢個禮拜同阿 Q 爺喺另一個台做嘅節目，其實講六四嘅時候。佢都有分享過，譬如話當年我哋講緊香港有諗過做擠堤啦， 嗯 ，OK 嚇、啊，咁然之後咧就今時今日好多大家仲記得嘅人咧，其實當年都唔記得咗佢有做過噶，譬如梁錦松啦，咁Q 爺仲提翻我，仲有馬時亨啦，嗰啲當時佢哋喺美資銀行咧。是策动点样去吓、啊，即系去捉爆呢个中国银行噶吓，咁、大家好多唔记得。咁我啊，第一就系唔系讲呢单，唔系同大家算账。 嗯， 我哋讲翻就系、是、当年嘅六四都系一个学生运动，系一个和平、理性、非暴力、不立作嘅运动。嗯 ，OK， 但系佢比雨伞嘅规模之大就系、是、佢由北京开始，其实系蔓延到全中国噶嘛。 嗯， 其实蔓延到全中国噶嘛。你當年唔會聽到嗰啲北京嘅朋友講咩？呢個係北京人嘅事， 呢個係本土嘅，係咪先？你唔會咁樣啊！呢啲外高聯嚟到，走啦你哋！呢個係我哋嘅事嚟嘅，咁樣佢冇呢樣嘢噶嘛？我哋係將佢係將一個嗰、那個。嗰個民對民主個訴求嚇、啊，或者反官倒、反腐敗，係將佢由北京一路蔓延到去，你噏得出，去到五月尾六月頭嘅時候，唔使啊，去到五月份 ，OK， 已經係由絕食開始，已經全中國你噏得出嘅城市，根本都係已經有聲援緊北京嘅學生絕食運動㗎啦，已經係做緊呢樣嘢。咁你翻嚟二十六年後睇翻。睇翻雨傘，其實我哋就係、是、我哋呢、這個係其中一雨傘一樣做，即係如果相對六四我哋做唔到嘅嘢，我哋只係我哋今時今日嘅學生就局限咗，我哋就覺得呢個係一個本土嘅運動。OK， 我哋亦都冇將我哋其實我哋冇將一啲對民主啊、對人權嘅自由啊等等呢啲普世嘅價值係冇將佢蔓延到去。成個中國噶嘛、，OK， 我哋冇做嗱，我唔知今成個雨傘運動有冇人嘗試過去做呢樣嘢啦，我唔敢代表成個運動去講啦，但係起碼就係真係冇發生過噶嘛，冇嘅少少啦， 去到 譬如話嗱，今年唔係今年嘅嗱，今年支聯會嘅六四，OK， 係會揾翻一啲中國內地嘅人士係因為雨傘運動而被捕嘅人咧，系要分享佢哋嘅故仔嘅。今年嚟紧嘅礼拜四系有嘅，但系你相对翻六四，我哋唔成功嘅。OK，但系我想同翻呢班细路讲咧，就系话，当你而家喺雨伞之后，你讲紧你话民主建设中国系唔关我事嘅，我只系会集中精神去民主建设香港，系戆捻柒鸠。 我明啊， 系真系戆捻柒鸠啊，因为点解咧？你睇。所以我就係點解你要認知歷史係咁重要咯？你會發，如果我係阿馮敬恩同學你，或者今時今日嘅香港大學生，你要清楚一樣嘢，你畢完業出嚟之後咧，你好大機會都係喺翻間中資公司度打工。你揾咗份工咧，嗰間公司咧都可能係有中資嘅元素，因為香港已經回歸咗。大陸十幾二十年、，OK， 將去到佢哋呢一代畢完業出嚟，已經係超過二十年。你嗰個中香港同中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嗰個元素咧，其實係已經分開唔到啦。呢樣嘢，如果點解話你唔去？點解你如果你逃避個六四嘅歷史，其實你就好可惜嘅，因為其實我話俾你聽，真好簡單嘅啫，其實。雨傘運動嘅人，其實你係真係要感恩嘅，即係對六四嘅時候嗰班學生，今時今日五十歲呢一班學生，即係你翻《環球時報》講，《環球時報》頭先講嘅就係話叫我哋去認識下嗱，佢講嘅不無道理㗎，雖然佢講嘅老撚土嘅啫，但係嗱，佢講嘅就係咩？今時今日呢班人已經差唔多都五十歲啦，佢話呢班人其實有好多人都已經翻嚟喺過往嘅。呢十幾二十年六年裏面喺唔同嘅時空、唔同嘅空間裏面佢哋都翻嚟建設祖國，有冇呢？有，當然有啦。你又好出名嘅，有柴玲啦，柴玲低調地翻大陸做生意啦，好多人去抨擊佢呢啲行為啦，或者仲有李璐啦，喺比亞迪OK 做總裁啦。唔好講呢兩個人，呢兩個人太有代表性啦。我就講我哋身邊，我自己見到，我哋做廠已經好多啦。我哋今時今日，如果你問翻一啲做喺中國做各行各業五六十歲一啲成功人士，你問翻佢第一六十零歲嘅人，佢有經歷過呢個文革啦，OK？ 五啊零歲嘅人一定都有經歷過八九六四。你問翻佢，如果你同佢分享一下佢嘅經驗，佢話俾你，佢好十個九個話俾你聽，八九年嘅時候我都係撐學生嘅。跟住然之後有啲甚至係去過北京，我真係識好多呢啲人。跟住外高聯咁嘅身份，跟住去到北京諗住支援呢、這個北京嘅學生，去到六四屠城，喂，跟住然之後佢哋真係命仔都爭啲不保，跟住喳喳臨走嗰、那個，跟住走到翻去自己老家，係要做悔過，係要寫悔過書，跟住然之後用咗花起碼三五七年。華麗轉身，撐翻個黨，跟住然之後就行翻出嚟，咪繼續建設祖國咯。嗱，呢個心路歷程係點樣轉變咧？呢個心路歷程係影響咗中國一代人嘅，就係話 喺八，我哋曾經親眼目睹過，由八九年之前嗰幾年，譬如特別係八六年左緊開始嗰、那個胡耀邦下嘅中國 ，OK 嗰、那個。我咁講係差唔多係共產黨統治中國以嚟最自由嘅嗰幾年，一路走到去反資產階級自由化，跟住再去到八九年嘅六四，六四完之後，你見到一代人嘅對政治改革嗰種嘅嗰種心死啊，然之後成代嘅中國人整喂嗰度係講緊以十億計嘅中國人嗰、那個心態嘅調整啊，就係、是、話。喂，我知道我真係冇能力去改變呢個國家，跟住然之後92年鄧小平嘅南巡搞掂啲保守派，喂，跟住成個中國就變天啦，變咗乜嘢？大家唔好講任何嘅政治改革啦，我哋全部耷低頭，經濟改革向錢看，大家一齊去揾錢。嗱、呢個係一個好深遠嘅影響嚟嘅，影響就係乜嘢？所以话点解大家要睇历史，因为每件事都有个因由。譬如话你翻嚟嘅解读翻好多嘢，点解今时今日有毒奶粉、有毒嘅菜、有乜嘢都即系大家都将个点解，即系大家都觉得唉害死人唔紧要嘅，或者点中国咁多咁畸形嘅事咧？其实就因为呢一代嘅人，因为经过个六四之后对个国家嗰个政治改革、个体制嘅改革心死嘅时候，咪将个道德都摆埋一齐咯。喂，其实呢个仲要加埋，你要不能忽视仲有啲系经历过文革噶。喂，经历过文革，再经历埋呢个八九六四，喂，你咪变成今时今日嘅中国人咯。所以我讲埋先就系、是，其实翻嚟去到雨伞，其实系。一个循环，一个历史嘅循环嚟嘅。而香港嘅僆仔会知道就，但系个规模可能细好多。嗱，你真系见到喎。譬如话六四之后，阿爷系用乜嘢？系用经济去令到啲人心向中央政府。其实雨伞之后咧，你睇到嗱，又嚟啦，又嚟一剂啦。你睇下今时今日啲股票啊，砰砰声咁样升嘅，喂！你其實你係受惠嘅一代嚟㗎，我想同嗰啲年青人講，跟住譬如話你喂大佬嗰、那個咪又用翻同一招數咯，因為要你對呢個政治嘅改革心死，跟住然之後投向即係、就是、中國嗰個所謂嗰個經濟嘅改革，同埋跟住佢一齊互聯互通，一路一大互聯網 plus。中國製造2025，跟住你呢一代人又可以繼續揾錢，然之後你30年後你再睇翻，你又會發覺你會揾翻好多30年後嘅柴玲啊、李綠啊，或者今時今日香港呢啲咁嘅陳文雄啊，即係幫政府去護航啊，其實當年佢有份搞呢個中國銀行擠提嘅大佬、即係好多呢啲嘢。如果我哋唔去認清個歷史，我哋就只係成日喺個循環嗰度走嚟走去走嚟走去。咁所以我就同呢啲同學仔講嘅就係話，即係悼唔悼念六四係唔緊要，但你認你係咪真係攞一個即係攞個心出嚟去認清楚六四呢一段歷史，然之後你就會明白雨傘之後其實你係走錯咗好多嘅方向，你亦都冇能力。去講什麼即係建設民主香港咩本土，其實多鳩魚啊！因為香港已經你幾唔願意見到香港已經係中國嘅一個領土、同埋就係一個管治嘅地方。即係你如果你唔去你間粗去逃避呢一樣嘢咧，喂，你講嘅本土咧，其實全部係濕鳩嚟嘅。 你講得遠咗啲嘅，老實講，唔係用翻呢一扎嘅小朋友個通去講啦。OK， 可能呢一扎嘅年青人，大家都會當咗雨傘係佢哋 part of 佢哋其中一個人生嘅歷史。OK， 佢哋會逃避六四嘅原因係因為我用逃避嚟形容啦，係因為佢哋冇經歷過呢樣嘢。第一，第二，佢哋因為可能好多係出身係。 97之后嘅嘅一啲小朋友， 一定啦， 系回归咗，系回归咗之后，但系你系唔可以地去抹杀咗你回归之前嗰大约十年、十零二十年所发生嘅事。OK， 如果你咁样去做嘅话，其实你等同于而家我哋现世代嘅中国人系一样嘅，因为一路都讲嘅系，其实大家都系毛巾嘅。OK，香港人，你啲新一代嘅小朋友，你要走出嚟一样嘢嘅就话 ，OK， 雨伞我会咁样睇嘅，即系喺香港发生嘅雨伞，一班学生嘅运动走出嚟去做咗七十几日嘅抗争。OK，虽然佢哋错都好，我会感觉。power of 佢哋去做一件事 ，OK， 因为除咗89年六四北京发生之外，喺成个共产党呢大约80年统治嘅历史上，系冇试过发生呢个系第二单嚟嘅。但系你哋必须地要去知道一样嘢嘅吓，你哋要即系去到呢一代嘅时候，你哋要追随翻过去嘅根 ，OK， 上一代嘅香港人同过去嘅中国人都发生同样嘅错误嘅，就系话佢哋冇去。追溯翻過去自己根，其實到你哋呢一代嘅時候，你哋可以去做好多嘢，可以去揾翻何為 definitely 我何為香港人呢個概念咯。但你唔可以逃避一樣嘢嘅係話，六四正正因為六四嘅係，其實冇六四嘅話，可能冇你哋雨傘嘅。OK， 你哋唔會有呢個概念，又或者嘅係至少一樣嘢嘅係，你見到六四所帶嚟發生嘅事，用另外一個地方去比嘅，香港同澳門嘅去比，你就會睇得到啦。即係我哋 唔係嗱咁講，我 stop 你，有冇六四，我就唔知道有冇雨傘。 嗯， 但我好肯定一樣嘢咧，就係咧，因為26年前有過六四咧。舊年嘅雨傘咧，收場咪收得靚好多咯。 唔係我想咁樣講， 嗱係真 嘅 喎。 但係你要咁樣講喎，冇六四嘅話咧，因為六四之後嘅係大家香港人 OK。你哋班學生，你哋話行禮如儀，每一年都會去維園 ，OK。但係香港人會接受到一樣嘢係咩？就係、是、哦，原來有啲嘢其實我唔係係就咁過去，可能我寫文章、寄信去報紙度表達嘅，或者喺呢個互聯網世界度表達嘅，我係要行出嚟去表達嘅 ，OK。你睇翻澳門嘅係話，喂，澳門係 coast 度係澳門人係唔會太過願意去走出嚟表達嘅、 嗯， 因為就係有六四跟住九零九一一路發生落去，去到零三七一，慢慢嘅就係、是、喂，點解我哋會見到九二八放催淚彈，跟住全部香港人要走去街度保護學生啊？過去嘅歷史俾我哋印象就係我哋出嚟冇事啊嘛，呢個係我哋個通靈啊嘛。 其實雙方喺雨傘嘅時候都係吸取咗好多六四嘅經驗噶嘛。嗯啊、即係譬如嗱，即係好多嘅，其實但係舉唔到咁多例嘅啦。譬如話你其實睇翻六四嘅歷史係好 Q 有趣嘅啦。譬如話你話六四嘅時候有冇藍絲帶咧？有噶，有噶。不過咧就好後期嘅，五月尾咗緊啦，李鵬啊、陳希同啊嗰啲咪發動北京嗰啲郊區嗰啲農民啊等等嗰啲咧，因為嗰啲都係俾咗錢噶。咁啊，然之後咧就，但去到好尾咯，去到六四好尾嘅時間咧，就開始有呢啲咁樣， 差唔多今日咯。 五月廿零號到啦，廿零號到啦，一五一九就開始戒嚴之後咧、嗯，就開始你又發覺嗱有藍絲帶噶，有當年都有藍絲帶噶，咁啊出嚟就話，即係話啲學生啊，好翻屋翻去呢、這個學校讀書啊，又或者就係擾亂曬成個社會秩序啊，咁啊有呢啲嘢啊，呢啲都係笑料， 嗯、 但係譬如你最緊要一樣嘢就係乜嘢咧？你喂大佬啊，喺雨傘嘅時候，大家最憂心嘅咧就係呢個香港嘅警察會唔會開槍啊嘛？仲、 嗯、 有就係會唔會有解放軍入城啊嘛？嗱呢啲嘢，你估淨係香港市民嗰陣時關注咩？你估管理嗰啲人會唔會關注咧？一樣會話俾你聽、嗯、啊！第日再過多幾年啊，我先講翻啲雨傘嗰啲，我打接觸嗰啲我未公開過嘅故仔啦。 少少啊， 係 當初我嗰日因為九二九我生日，九二八我係放假噶，我又啱啱 今即係舊年 係啱啱放出嚟玩嘅，慶生日快樂喎！咁俾我知點樣講咧？啲人就話死啦開槍啦點啊！我話。你打死我唔会信，香港差佬咁开枪、 嗯， 解放军难讲，香港差佬系唔敢咁样开枪。 明白，但系譬如马后炮，我哋睇翻嘅就系话，你要即系其实即系点解？譬如话呢样嘢系要感恩嘅对六四，即系如果冇六四嘅经验咧， 譬如你我哋讲中央嘅思维，喂，佢真系会开枪。 是 但系也有，因为曾经发生过六四，佢知道开咗枪之后个后果系点啊嘛。嗱，两个层面，第一就系话佢知道点样处理个动乱啦。嗯、OK， 即系佢知道呢一个喺个城市度吓嗰个处理动乱嗰个方法，咁最后佢交翻俾香港嘅警方去做嘢。嗯、OK， 或者就系话，喂，佢亦都知道如果我派解放军入城。跟完之後，好似六四咁樣又亂掃一次，喺墨西地亂掃一次嘅話 ，OK， 跟住帶嚟嘅後果，佢跟住落去咧，嗰啲咩互聯互通一路一帶啊，互聯網 plus 啊，中國製造2025啊，係唔使做噶啦嘛，係咪先？咁呢啲咧係一啲經係一啲累積嘅經驗嚟，咁就譬如話呢啲。即係呢啲咧，你就可以即係從咁嘅角度咧，其實你就知道今即係我哋點解即係認清歷史嗰個重要咯嚇、 嗯。只有一個人啦，即係只有一個人啦，講嘅嘢啦，即係我諗都大家睇完佢講嘅嘢之後咧，氣憤嘅 ，OK， 即係我哋嘅特首啦。 嗯， 六四嘅游行年年都有 见 京官就得一次机会嘅嘢即系你见到嘅就系呢条友嘅反骨之处就系佢系唔会认清历史。 嗯 ，OK， 唔系即系呢啲唔系人嘅嘢就唔使讲咁多噶啦，费嘥时间。即系我哋都系我俾大家嘅忠告啦，其实都系嗰句啦，就系话即系如果你唔认清六四嘅历史，其实。雨散之後喺香港又再重新發生一次咧，我哋永遠其實都唔會得到民主嘅、嗯啊、即係我哋話俾你聽，即係你知唔知共產黨最難推倒嘅一樣嘢就係乜嘢？共產黨最聰明嘅一樣嘢就係咩？佢唔係將啲利益咧攬曬，即係全部攬曬喺佢自己身上，然之後獨霸曬嗰啲利益嘅。佢最叻一樣嘢就係咩？佢就係將啲利益分出嚟俾好多人。令到你根本即係你嗰個生存啊，係不能脱離於佢咧，嗰下先最難。然之後跟住你就會為佢護航噶啦、啊，即係我想講嘅，今時今日呢班細路仔，你講到點天花龍鳳都好 ，OK？ 如果你唔知道點樣同佢玩，或者你冇能力同佢玩咧，其實二十年後、三十年後咧，你會發覺你自己咪就係馬時亨。你自己咪就係梁錦松，你自己咪就係呢個陳文雄囉。好多呢啲係啦，係重複又重複咁樣去發生嘅。咁所以呢，即係我哋每一年呢，就即係都懷住咁嘅心情啦，自己用自己嘅方法啦，去懷念呢一件事件啦。我覺得無論歷史係點樣都好，歷史係唔應該忘記嘅。 係 每樣大佬，即係我都再舉一個例，1989年除咗有六四之外，仲有4月15號嘅利物浦嘅希斯布魯嘅事件嘅。 嗯， 利物浦嘅球迷用咗20多年都有世代嘅分別嘅人哋，但係人哋堅持落去喺早一兩年前咪得到平反咯，嚇、啊！即係呢個自己要睇呢個歷史啦。咁所以就係話，好可悲嘅今年睇到嘅就係話，我哋香港人嘅兩代分開咗啦。希望香港嘅兩代人可以走翻埋一齊啦，嚇、啊！年青嘅去探討一下嗰、那個。點解上一代人嗰個身份嘅認同同我哋而家唔同呢？點解當年有一啲叫做點解當年嗰啲人叫大中華交民主回歸啊等等？點解呢、嗯、自己去探討啦，因為冇咁多時間去講俾你聽。但係無論如何點都好，大家都係香港人，大家走埋一齊團結，你先可以有啲機會去同共產黨即係揮下、 嗯。 如果大家分開呢，我哋系冇得赢啊！咁我即系希望带出呢一个信息俾大家啦。星期四咁啊，六四，我哋今日会提早放呢个节目出嚟啦。希望都系再提大家一次，六四喺维园见，我哋仍然都系用烛光去悼念呢、這、一个26年前嘅事件。咁、啊，最后咧，咁啊，先多谢阿 Dora 啦，今日上嚟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佢嘅。美国华人生活 好荣幸啊！点样教？点、啊、样教佢哋走水货 啊、 okay, 好啦，多谢晒你。咁啊，最后都系送翻呢一只歌，每一年我哋都会听噶啦。唉、哎，咁啊，都系一只喺六四嘅时候听到呢一只歌咧，都会 諗返好多好多嘅嘢，咁繼續我都係揾返黃丹寫嘅詞，沒有煙抽的日子，今日都係，咁今日呢就唔聽張雨生嘅版本啦，我都係繼續想聽下張惠妹嘅版本，咁結束今晚嘅北上頻道，下個禮拜返嚟再見啦 ,OK, 拜 拜。 拜 拜。 你的无奈，曲终那永远无法再来的。